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也我们今天有好些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参加，也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参与。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从39节到80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正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全能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第57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8日，他们要来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行，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父亲打了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刻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颂赞上帝。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对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壮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可以宣讲的话语，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听得懂的话语，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智的圣灵。求你今天在此叫圣道是与我们你所赐予我们的信心调和，叫圣灵是借着圣道在我们心中工作，好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罪，都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独一真神所差来的，就是经文中所叙述的这一位，还在玛利亚母腹中的这一位。 好叫我们以因的救恩得欢乐。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有一天上帝告诉你，也许上帝已经告诉你，我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要在你的生命中行大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怎么回答？也许你会说，我早就知道了，早说就好了。 I don't know。 今天我们继续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施洗约翰的父母，这三个人得知上帝对他们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作诗，今天的经文里面共收集了三首诗，分别出于以利沙伯、玛利亚和撒加利亚。为什么他们会作诗？其实很简单，因为第一世纪近前的以色列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是诗人，不是吗？因为他们敬畏上帝，就从小把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留在意念上，系在手上，戴在额头上。他们就是那种听到上帝话语就能够用上帝话语回应上帝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蒙恩蒙主喜悦的人。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往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路加并没有说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他们是住在犹大的哪一座城。如果这座城是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区，那么从玛利亚身在的加利利的拿撒勒，他需要穿过撒玛利亚，他来到这座城距离约120公里左右，徒步至少要有四天的路程。路加并没有直接解释玛利亚为什么要去找以利沙伯。我们声音是不是有点回声？天使利百加百列告诉他，你的亲戚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已经有孕六个月了。也就是说，天使给了以利沙伯这一个记号，对不起，给了玛利亚这一个记号，就是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如今已经怀胎六个月了。玛利亚她听到这个之后，大可说，是的，你说的就算，愿你所说的成就在以利沙伯身上，我在家休息就好了，怀孕的人不好走太多的路。或许对天使说 yes， 你说了就算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但是我想真正的信心会付诸行动。正因为上帝如此说，我就去看。就如主耶稣之后会对人说，你们来看。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天使告诉玛利亚她的亲戚以利沙伯怀孕，但是以利沙伯怎么知道玛利亚怀胎？因为这时候玛利亚怀胎大概还不到一个月，顶多一个月。我们可以说，因为以利沙伯经文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你注意，路加福音从一开始就见证圣灵的工作，而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在经文中也见证圣灵的工作，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吗？弟兄姐妹，圣徒读圣经，宣讲圣道，聆听圣道，是最美好的灵恩经历。那充满玛利亚和以利沙伯的圣灵，如今今天2000多年之后，在地球的另一边，在新庄，在我们中间，叫我们说啊，以利沙伯他当然知道玛利亚怀孕，因为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因为他充满圣灵。没有圣灵的人读这段经文不会接受这个解释， 他们也必然会以为这经文中所记载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宣讲的是很愚昧的，是迷信的，是神话。然而你我却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发生。伊丽莎伯可以认出玛利亚怀孕，而且说这女人是有福的，因为并非我们与伊丽莎伯有同样的灵恩经历，并非我们也曾经认出，哦，我看出你怀，通常我们会认错，而是我们经历的是同一个圣灵，叫我们能够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一切事。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或我从何被赐予如此的荣幸？我的主竟然下到我这里来。说话的这人是年长的伊丽莎伯，对童女玛利亚说，他并没有嫉妒童女玛利亚，他也没有要求玛利亚要尊重长辈。这就是我想为什么上帝没有拣选中国人，反而以利沙伯称玛利亚为我主的母。主 Kurios 这个字在路加福音一章二章出现大约有27次，大多是很明显的指主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信仰告白加克顿信经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但这显然并不是以利沙伯在此的意思。我主的母，主是一个尊称，但问题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尊称？为什么玛利亚腹中的孩子是以利沙伯的主？30多年之后，耶稣他自己会问文士和法利赛人同样的问题。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当然我们知道是用诗篇110篇解释犹太人所期待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也是大卫的主。以利沙伯他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聪明更有智慧，他认出玛利亚所怀的胎就是主基督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伊丽莎伯他认知他肚子里的约翰欢喜跳动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回应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伊丽莎伯知道孩子，这孩子是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的。如果这样的孩子出生在我们中间，该不该受割礼？该不该受洗？你会不会给这样的孩子受洗？如果你明白洗礼的意义，你应该会说 yes。 如果有圣灵在他这个孩子的身上工作，他就应该有圣灵工作外在的记号和印证，就是洗礼。这个应该不会很难接受。 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圣徒的孩子施行婴儿洗，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也在腹里跳动，或者孩子在母中跳动就一定是印证这是圣灵的工作，或者在孩子一出生就能有信心的表现，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他自己的应许，也遵守主他自己的命令，他要赐给我们圣灵。而这应许，你们要得着圣灵这应许之后，使徒彼得会说，是赐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因此我们不仅为领受圣灵的人施洗，也为领受圣灵的人的儿女们施洗，而且在他们的生命，不论是成人和儿童，在有任何负面的证据之前， 我们就按照宽容的判断，按照上帝的恩典，按照主自己的命令，断定受婴儿洗、受成人洗的人就是属于主的人，就有基督的灵。如果我们会为约翰，如果他生在我们中间，我们会为他施洗。同样的原因，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必然不会堕胎。因为我们认知一个生命定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以领受圣灵的生命。上帝创造人定义就是要人能够领受圣灵，在母腹中就如此。我曾经和一位牧师朋友讨论台湾教会最深藏的问题，最隐藏的问题，通常人最不愿意触碰的问题就是堕胎。如果你不认为一个出生的孩子可以受洗，也该给他受洗，因为你否认圣灵可在他身上工作，就算你无法分辨圣灵的工作，你否认一个出生的孩子已经被赋予信心，就算他没有表现出你用肉眼可看见的信心行为，如果你否认孩子在母腹里上帝就可使他有倚靠的心，那么你确实也不需要太多理由就可以堕胎。我认为不接受婴儿洗与接受堕胎其实是基于同一个神学结构上的一致的认知，只是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有仔细思想这其中的关系，而接受婴儿洗又接受堕胎则凸显某种神学结构的错乱，只是自己不知道。这是插题。不论如何，伊丽莎伯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或也可翻译，这女子有福，因为她相信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这两种按照原文都可以翻译，都可以。我认为正确的神学正确的理解是，上帝的应许是人的福气，而上帝应许的成就就是人的蒙福。而上帝应许成就在什么人的身上？相信的人身上。因为信心和上帝应许的应验都是来自上帝，而上帝是定义要人凭着信心，他所赐的信心领受他的应许。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这是玛利亚的尊主颂。这尊主颂回应先知撒母耳母亲哈拿的祷告，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心尊主为大是现在进行式的动词，表示我总是尊主为大，我灵以我上帝的救主为乐，则是过去式，中文比较看不出来，凸显我灵为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以我的上帝救主为乐。所以在此，玛利亚的上帝是他的主和救主，其实他腹中也正怀着他的主。玛利亚的灵以什么事、哪一件事为乐？48节，因为他顾念他使者的卑微。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玛利亚他不仅熟悉撒母耳记，他也熟悉他的诗篇。他的上帝也就是诗人的上帝，诗人写，耶和华虽高，仍然看顾卑微的人，耶和华扶持谦卑人。不仅如此，玛利亚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所以玛利亚的这位上帝是有全能的，是 holy 分别为圣的，但是他并非高高在上与人隔绝，因为他怜悯敬畏他的人。 这样有大能、圣洁、怜悯的上帝为我这一个出于卑微的小臣、卑微的小女子，为我成就了大事。他怜悯我，我敬畏他。你可以看得出来，敬畏与怜悯有分不开的关系。敬畏上帝的人必然认知上帝有全能，上帝分别为圣。那些不在乎上帝，也不在于与上帝有关系的人，必然也不会与这位上帝有关系。这是多么可悲的事，特别当这种事发生在所谓基督徒身上，就是那些在教会长大说我都听过这些事了，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我不在乎这些事，这样子的人很可怜很可悲，因为他们成了定义就是不敬畏上帝的人，也就成了不蒙上帝怜悯的人。玛利亚在51到53节按照上帝的作为来歌颂上帝的属性，他用6个过去式的动词描述上帝的作为。什么意思？学者称这个为先知性的过去式，也就是说用上帝已经完成的事实，已经完成成就的事，来表达上帝将来必要成就的事。换言之，这样子表达就是表达上帝的属性，忠实的属性，不变的属性，他过去如何，他将来也要如何。玛利亚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诗人曾经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玛利亚说，狂傲人的心中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之后玛利亚的另外一个儿子雅各写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玛利亚说，上帝有全能的、有权柄的施位，叫卑贱的升高。我要诗人说，他使君王蒙羞被辱，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后来雅各也写，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玛利亚说，上帝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大卫则说，少壮的狮子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之后玛利亚的儿子耶稣他会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饱足，但是你们富足的人怎么样，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玛利亚另外一个儿子雅各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不是说玛利亚所颂赞的上帝就是所谓社会福音的上帝 social gospel 的上帝，但这是说玛利亚的上帝是顾念社会中弱者的上帝。这弱者就是在这些弱者最边缘最软弱的人身上，上帝乐意在这些孤儿寡妇、贫穷人、流浪人的身上展现他的大能。这是上帝他玛利亚认知一概一致工作的方式，这也是说玛利亚的上帝正是他先祖的上帝，也是他儿子的上帝，也就是说这位上帝是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立约的上帝。54节，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所以上帝是按照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他与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之后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 邻里亲戚要来给孩子洗礼不收行割礼，并且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们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意思就是按照传统应该是照父亲或祖父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所以一个家庭之中会有很多同名的人。他们就向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这可能代表他们忘记，因为他不会说话，忘记他只是哑巴，也许没有耳聋。但也有可能撒加利亚既聋也哑。63节，他要了一个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我要顺便一提，我们可能会问说，天使加百列有像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讲说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但是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怎么知道？撒加利亚不能讲话，很可能应该就是使用这个写板。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伊丽莎伯怀孕九个月之中，他们夫妻很难吵架，他们的沟通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礼貌非常有礼的。Anyway, 伊丽撒加利亚九个月不能说话，好叫他学习顺服。加百列说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约翰。他本来质疑上帝，不信上帝，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些事呢？现在这事成就了，儿子生出来了，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什么话？颂赞上帝。这表示近前的撒加利亚，一个近前的人，上帝也要他学习近前。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只不过他们并不是说说就罢了，他们还默想所听到的事。凡听见的人就把这些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有人说撒加利亚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也是新约时代第一个先知。他说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上帝眷顾，或直接翻译，探访他的百姓。之前摩西说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或探访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之后，拿因城的人们看到主耶稣叫死人复活，也说上帝眷顾，上帝探访他的百姓了。撒加利亚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这拯救的脚表示撒加利亚明白上帝是借着弥赛亚受膏者基督施行拯救。先知以西结写，当那日我必兴起以色列家的脚。诗人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兴起，我为我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预备明灯。70节，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约这个字 diatheke 在路加福音出现两次，一次在这里，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出现？出于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口中，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撒加利亚认知他的上帝是一位守约立约守约的上帝，但是在这福音书的第一章， 这位先知怎么能够想得到上帝居然要流血立约，或用路加之后在使徒行传的言语，流自己的血赎回他的教会。他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撒加利亚明白上帝拯救人，撒加利亚也明白上帝救赎人有目的，就是使徒保罗后来说，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为我们流了血，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好热心为善。孩子啊，撒加利亚现在对他的刚出生的孩子约翰说话，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耶稣是至高者的儿子，约翰是至高者的先知，谁比较大？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这里的主直接指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先知马拉基记录他说，我要差遣我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但是我想撒加利亚也认知这个主不外乎就是他妻子口中我主的母的主，就是玛利亚腹中所怀的那个孩子，拿撒勒人耶稣是主，他的儿子要为那一位上帝的儿子主开路。约翰要怎么样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So,约翰所施的洗是悔改的洗礼，叫百姓悔改，他要宣讲这救恩的知识，他要靠着传道为主预备道路。因为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耶稣后来会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撒加利亚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或许撒加利亚在此已经意识到上帝怜悯的心肠不仅临到以色列人，更临到一切在黑暗中的人，就是在黑暗中的外邦人。先知以赛亚论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要来的弥赛亚受膏者，写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人的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80节，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壮，或在圣灵里健壮，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回到最起初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上帝告诉你，我对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我要在你生命中行大事，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怎么回答？上帝对人类确实有美好的计划，这计划是透过这两位不可能也不该怀孕的女人所执行的，一个年纪太老，一个太年少。上帝在这两人的女人生命中行了大事，他们的反应是喜乐，称颂上帝。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美好计划，不可能再发生在你我身上。 Sorry to tell you this. 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因为上帝的儿子已经道成肉身了。但正因为如此，上帝必然在你我生命中有最美好的计划，也必然要在我们生命中行大事。什么计划？什么大事？哦，这个世界的王对每一个人也有美好的计划，他要你富足，好叫你有货；他使你饱足，好叫你饥饿。世人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叫人有货的富足，叫人饥饿的饱足，就是人最终没有办法保留下来的富足和饱足。有人也写书帮助你活出这种美好，书名叫做《活出美好》。耶稣的弟弟雅各后来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Why? 因为你们的财富坏了，你们的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在座的朋友们，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这好消息就是耶稣不会给你那样的富足，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你以为主耶稣的富足是会朽坏的吗？他不会要你活出那样的美好。上帝确实对玛利亚、伊丽莎伯、撒加利亚有最美好的计划，上帝对你我也各有不同的计划，但是他却赐给我们同一位主耶稣。就此来说，弟兄姐妹，我们比他们更有福，不是吗？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的，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三个人怎么想得到玛利亚腹中的孩子为他们和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多么美好的人生计划？他们还不明白上帝的儿子要如何爱我，他要为我舍己。你知道这事实之后会刺透他母亲的心，好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他要我们活出美好，你们要悔改以致得永生，你们要信以致得救，你们得救为要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你们有上帝儿子的样式就效法他受苦得荣耀，因为他受苦得荣耀。朋友，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应该会说这是好事一桩，这是美好的生命计划，这是人生命中的大事，有谁不想被翻转？有谁不想上天堂？与上帝的儿子同死，同复活，活出新生的样式，或用撒加利亚的话，终身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服侍我们的主和救主。这就是上帝对爱他、敬畏他的人的美好计划。这对你，朋友，这对你来说够吗？够好吗？你喜欢吗？你心可否尊这样的上帝为大，以这样的救主为乐，说愿你的计划，你的计划成就在我的身上？还是这些你都听过了？哇，你确实也听过了，你也不在乎， 因为你要活出你的美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奇妙的救主，而且他来到世上是以这样奇妙的方式，人心未曾想到的方式，这样子来到世上，以至于经历这样救恩的人必然会发出颂赞，必然心里喜乐，必然尊主为大。天父，求你叫我们确实尊主为大。尊主为大不是我们习惯说的口号，而是我们生命中的事实，因为这可颂赞的救恩，这值得颂赞的救主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了。天父，我也求你叫那还不认识这位救主的，还不认识你的人，若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求你开恩，求你的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叫他们可以在经文之中，在听到的道之中，也认出这赐给人美好计划的上帝和他所赐下的救主，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